想现在只能远远地唱着你。 深情刻骨。

爱，尘世薄情月一枚。心事都写在江风上，江声中人眼里，春少年情怀，中年知己，还有些陈年余晖，执着手长天飞去，敲不回，几许深情该算谁？播出都是回一夜秋，十年等两行泪，对衡阳烟影，洛阳花色，或者是欲言不成，是真 相随，阳春三月天降黄金。三月十五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、40枚素丸文纸。 活动详情，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生活与梦想时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见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云归一缕散散，我爱的人 是回到了原点。总有那一天，相遇的瞬间，决定那些冷漠的从前，已经远离。 别对我。总觉得对我很贱，现在谁在你的身边，就对谁好一点。 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，既然已经了永远，就不要说再见。 还不明白 别再为难，别管我会受伤，想看体谅我已经习惯，不然又能怎样，只顾城市太会说谎，爱情只是昂贵的橱窗，烟火里灿烂陈列甜美幻想，谁当真谁依旧上当，既然以为你会不一样，但凭什么你要不一样，因为寂寞太冷，需要出的温暖，没理由能撑到天亮。 三千若有情，

曾经答应你情，这只能说我太多情，不敢埋怨你无情。我曾经耐心听你表露，也已经了解你的苦衷，请不要用偿还做借口，伤了我自尊。爱的戏已成，只能够你我两个人，不可能是我不太会，也不可能再任性。你可以去找新的恋情，也可以不留一点遗书，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，再让我伤心。 时的一颗尘埃，寻找一片土地停留下来。飘在茫茫人海，偶尔会有月亮陪我等待。 下起雨了，人是不快乐。